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十。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前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等事项。 前三季度北京 GDP 同比增长6.7%，战略型新兴产业、服务型消费贡献明显。 居民阶梯用气价格听证会举行，90%听证参加人支持第二套方案。 政府投资、社会运营，本市南城最大养老院开业。 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1800家创意机构云集第十届文博会。 京津冀首家999航空救援急救分中心落户邯郸。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前三季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等事项。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成绩来之不易。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即将召开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国家“13五”规划，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扎实推动工作。会议传达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座谈会主要精神，研究了本市贯彻意见。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实施办法，切实履行工作责任，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2015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工作方案和指标体系，和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意见等。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与湖北省十堰市党政代表团座谈。十堰市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是纯调水区、纯贡献区。十堰市委书记周济介绍了保水质、强民生、促转型进展和对口协作工作。郭金龙说，做好南水北调对口协作工作，是我们报答水源地人民的重大责任。要进一步加大对口协作力度，特别要充分发挥北京在科技、人才、产业、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把疏解非首都功能、编制“十三五”规划和对口协作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帮助十堰在确保一库清水的同时，实现创新发展，回馈水源地人民对我们的深情厚谊。市领导李世祥、张工出席座谈会。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是重阳节，本市召开会议，向离退休干部通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出席并作报告。他说，今年以来，本市较好地完成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申办2022年冬奥会和世界田径锦标赛的服务保障工作，实现了经济提质增效、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和谐稳定。当前，北京正在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将不断加快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务求按时限、高质量完成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各项目标任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志刚主持。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会见了来访的美国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先生一行。王安顺说，希望贵基金会发挥智力和人才优势，深化与北京在相关领域的人才交流、培训和项目合作，实现城市发展宜居、可持续。亨利·保尔森希望与北京加强合作，共享先进治理经验和研究成果，共同推进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昨天上午，北京市统计局发布1到3季度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北京 GDP 增长6.7%，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型消费对北京经济增长贡献明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敏的报道。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表示，前三季度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2.6%，对规模以上工业的贡献率超过100%，汽车制造、医药制造、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 装备制造业，大家都知道高铁的装备，我们还有一些生物的医药产业，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高端的通讯技术行业。战略新兴产业现在总共有8个大的领域，应该说在这些方面呢，北京具有很大的优势。 第三产业始终是推动北京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前三季度金融、信息、科技、服务业都保持2位数增长。第三产业企业实现利润1.5万亿元，达32.8%的较高增速。同时，在消费领域，前三季度北京市民在服务性消费上贡献了5987亿元。邢志宏介绍， 大家体会最深的就是这个信息类的消费，带动的就是每月的通话费的这个增长，包括现在的医疗健康的消费、教育的消费、文化的消费，都已经成为了我们消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前三季度6.7%的经济增速，邢志宏认为现在是北京经济结构调整的攻坚阶段，这个增速来之不易，也是符合预期的增长速度。 那么北京市也处于一个把握稳增长和结构调整平衡关系的这么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这个增长速度啊，虽然在季度之间有一些波动，但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基本的动因动能还是比较强劲的，而且经济增长未来的这个发展有很多新的增长点。 日前，北京市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成为北京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疏解非首都功能、创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重大举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明的报道。 刘大可是深圳一家创业公司的负责人，这几天他正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临时搭建的展台上推销他们的最新款智能音箱产品。他说，作为一家初创公司，非常渴望得到政府方面的扶持。 公司的注册流程啊、办公的场所呀、这方面肯定我们希望能有一些扶持啊，要不然的话其实初创企业发现的地方很多。 北京市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已经将创新创业公司这些困难纳入了扶持范围。北京市财政局科技文化处处长于爱京向记者介绍， 原来的这个北京市的大额统筹今年也要调整一些管理机制，要充分支持就是市场主体还不太成熟的处于孵化期和初创期的这个科技型小微企业，比如补房租、补水电都有。 于爱京还说，在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政府采购范围和税收优惠方面，实施意见也都进行了说明。 税收政策呢，是要落实一系列的一些普惠政策，主要包括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的优惠，也在研究提高投资额在应纳税所得额中的税收抵扣比例。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高鹏告诉记者，实施意见还提出优化和布局远郊区县的特色园区，把北京打造成为全国高端创业的核心区。 2017年啊，要把北京啊建设成为啊全国高端啊创业的这个核心区和这个发源地。那么在2020年呢，把北京啊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的首选地。 昨天下午，北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听证会在新大都饭店举行，25位听证会参加人都同意执行阶梯价格制度，有21人支持方案二，3人支持方案一，还有1位提出了新的方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两套方案的低档气价都维持现价2块2毛8不变，区别主要在第二套方案是通过适当降低第二档气价的加价幅度，提高第三档的加价幅度，对用气大户进一步加大价格调节力度，这也是绝大多数听证会参加人同意方案二的原因。人大代表段淑珍说， 我自己设计了个表，搞了一个调研，一共6个社区230人，考虑到大多数的用户的家庭，既然2块5和2块7，他何必要承担那么大的费用呢？其实少数人3块9，那么你用气量大，多付费也是应当的。 而支持方案一的专家代表杜子芳则是担心一些极端情况， 家里有4个老人还病着，还得雇保姆，但他恰好没达到5个人，小两口在外边住，他老用气儿，这个时候非常容易误杀。第一方案稍好一点，3块5。 另外，多人口家庭的照顾政策和壁挂炉采暖用户的用气基数问题也是讨论焦点。不少参加人都建议尽快给出明确的家庭人数划定标准。而采暖季即将来临，对于80万户壁挂炉采暖用户，虽然方案已经按比例额外分配了各档基数，但消费者代表赵丽红走访这部分用户后建议， 这次采暖呢，根据这户型啊、保温条件啊、朝向啊，他们认为现在就即使到第二档也是超出他们的使用范围，建议再增加一些。 按照程序，听证会后相关部门会将大家的意见建议汇总呈交市政府审批，最终方案和执行时间将在审批之后公布。根据国家要求，实施阶梯气价后增加的部分收入将主要用于表具改造，弥补用气供应和储气调风等方面。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29号到11月1号在京举办。创办于2006年的文博会今年迎来了第十届，中外机构和企业近1800家参展，深入探讨新常态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本届文博会主展场设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分为新闻出版与广播电影电视、工艺美术、台湾文创精品等主题展区。新闻出版广电展区首次设立网络文艺展，推介一批热门网络作品，并寻求影视合作。分会场有16个，包括台湖国际图书分会场、北京动漫游戏嘉年华、2015北京国际当代金属艺术暨首饰设计展等。 2015秋季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昨天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聚焦影视新发展。参展作品首次突破700部，为历届之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本届交易会集结了664部约26782集电视剧、18部动画片以及44部纪录片、电视栏目作品。来自海内外的电视节目制作和播出机构、产业链各界人士将进行专业的研讨和交易。本届参展作品中不乏一些佳作，比如《糊涂县令》郑板桥。出品方北京时代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王锦介绍， 郑板桥亲民爱民，政务公开，三繁就简，轻车简行。我认为一个影视公司，一个文化公司，你要做一点对这个社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参展作品中还有不少是根据畅销小说改编而成，包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幻城》等，吸引着采购方前来选片。 好多个剧都是那种网络小说改编的，因为毕竟它有个受众群，能保证收视率。 除交易外，业内还将围绕产业话题展开讨论。在一剧两星、一晚两集的新政下，电视剧的制播和产业生态发生着变化。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会长王长田表示， 如果制作公司都把希望放在卫视上，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那幸好呢，网剧现在发展得非常之快，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单集的制作规模上都比以往的有成倍的增长。 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已创办9年，成为中国最活跃的节目交流合作平台，引领着影视行业的新风向。 新闻广播消息，由北京日报社主管主办的北京文摘今天创刊。北京文摘是一份都市生活类的文摘周报，4开16版，每周四出版，侧重新闻观察、时评理论、人文历史、都市闲情。面对海量信息，北京文摘既关注国内大报名刊等主流媒体，选取有思想有价值的稿件，也关注影响广泛的新媒体，选取有内涵有趣味的佳作，把既有品味又值得品味的新鲜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 昨天是重阳节，也是我国第三个老年节。北京南城最大一家养老院北京福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开业，养老院由政府投资，社会运营，未来这种模式的养老院将在更多区县出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一福寿山福海养老中心坐落于大兴区庞各庄镇，有养老床位648张，房间多数朝阳，标间内有2张床位，配备电视、冰箱，洗手间内安装安全扶手。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设施是按照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定制的。 普通床呢，它是90公分一般，这个床是1米05，就每张床都带护栏，怕老人摔下来。 3张床位价格从每月1900元到2700元不等，餐饮、护理、康复等费用根据老人实际消费情况收取。北京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李红兵说，这家养老院是由政府投资的，主要面向本市优待服务保障对象和失能或高龄老人。 那么作为政府承接了成本最高那部分，也就是建安的这样的成本，这些成本将不会全面的或者说很快的摊销到老百姓身上，价格它更容易更好的往前发展。 政府投资，硬件过硬，运营方是具有多年养老经验的民营企业，实行五星级的标准化服务。北京一福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副院长张明怀说， 整个都是标准化的服务体系，洗脸呀，洗脚呀，比如洗脚的温度应该是多少度，糖尿病人是多少度，这个都有一定的要求。 这样一家养老服务中心有利于改善本市南部地区缺乏大型养老机构的现状，同时也是本市公建民营养老院的一个示范项目。北京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李红兵说， 区县层面上现在待建的在建的养老机构还有4到5家啊，作为北京公建民营机构改革的大家的实践会越来越丰富。 昨天是重阳节，北京电台干部职工来到2013年北京榜样严帅开办的房山区普乐园养老院，为这里的200多名老人带去节日的问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过节了，今天吃点饺子。 中午11点多，养老院里的老人们陆续吃上了热腾腾的饺子。这是北京电台的员工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完成的。84岁的李奶奶接过饺子，嘴里直念叨着：“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是高兴。” 李奶奶说，她在养老院的生活很悠闲，儿孙们也时常来探望， 也能自立，也不拄拐棍。我觉着非在家里吧，人还多呢，老太太们挺热闹的。 普乐园养老院住着200多位老人，年纪最大的已经109岁了。作为2013年北京榜样的获得者，养老院的院长严帅说，北京电台职工的到来也给他省了不少心。 要我们员工来包啊，现在开始包，包到晚上才能吃上，这直接中午就能吃上了，非常感谢。 除此之外，北京电台还为老人送去了他们需要的洗衣机、毛巾等生活用品，并给每位老人拍摄了照片。北京电台总编室朱林祥介绍说， 我们的初衷呢是想倡导这种从老敬老、爱老尊老的风气。作为我们北京电台的员工，重阳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觉得我们能够回报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来为老人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严帅也表示，有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他会把自己的养老事业继续扩大。 原来最初的50张，现在的是245张，完了又从在丰台那个地段又弄一新的养老院。我想失独老人，包括一些家庭困难一般的老人，我们都可以接受。 北京红十字999航空救援中心与河北省邯郸市昨天建立首个京津冀航空救援分中心，并进行航空演练。据了解，未来999还计划在天津、山西等市相继设立分中心，并开通一键式报警。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下午1:05，演练正式开始。999医疗专用直升机在邯郸市博物馆门前的空地上空盘旋，平稳后，邯郸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医护人员从急救车上推出了一位急需转运北京的病人。 这边是一个新的女性，年龄是20岁。 好，你们转运。 简单的交接后，999航空救援人员一边将病人抬上飞机担架继续治疗，一边做起飞准备。据了解，邯郸将成为京津冀急诊急救医联体内首个分中心。999急救中心副院长田振彪说， 以邯郸市为中心，涵盖下属的19个县，整个河北省的邢台、石家庄包括天津都陆续呢会建立这样的这个航空的分中心。在这个明年年内，我们要把原有的89个直升机停机坪建到200个。 为了提高救援效率，这次999还在邯郸急救中心安装了一键式报警电话，能实现接到报警后仅用半小时就完成飞前准备。999急救中心蒙琴介绍，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邯郸市120急救中心安装了一键式报警电话，这一键启动以后，事先录入好的地址、经纬度信息会直接传到999指挥调度大厅，这样我们就直接启动了空中救援的模式，直接报到空军，在最短的时间内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航线的申报和医生护士的准备。 田振彪还透露，999航空救援运行以来，近30位转运病人主要是农民、学生、工人。数据显示，航空救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救治效率，减少后期花费，所以999下一步计划在天津、山西等地建立分中心。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2016年北京高考网上报名11月9日启动，在京就读的应届考生要在就读学校的统一安排下按步骤完成报名工作，社会考生的报名确认流程会因所属区县不同而有所区别。 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十一家文化单位昨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示范走廊发展联盟成立，将通过文艺展演、非遗展示等方式开展深度的交流与合作，向三地文化一体化方向发展。 农业部近日公布了2015年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推介结果，密云县司马台村、房山区黄山店村、朝阳区高碑店村、顺义区柳庄户村入选。自2011年评选以来，本市已有10个乡村入选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本市近期启动了初中生室内游学和学农项目，既让远郊区县的初中学生到城区学校和城区学生共同学习和生活，也组织城六区的初中学生到郊区参加学农教育活动。参与游学和学农项目的学生预计共达7000多人。 奥林匹克公园附近出现多只白鼠，引发社会关注。市疾控中心昨天下午通报，截至昨天凌晨，共捕获白鼠96只，初步推测为人为投放。经过病原学检测，初步排除了生物和放射恐怖事件或人为传播烈性传染病的可能。 2015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街道赛10月23号、24号在奥林匹克公园举行。比赛期间，警方将对奥林匹克公园周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李天野，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到1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南部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并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45匹马力，最低6.5升油耗，没感受过如此高效动力。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 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您最多。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丽泽西园物业业主纠纷后续，15年老社区要成立业委会；新买奔驰坏了没人管，厂商包修有条件。下面是详细报道。新闻广播一周前曾经报道了望京丽泽西园小区业主车辆被物业堵在小区门口，最终街道出面拆除了停车杆的事件。10月17号，也就是停车问题暂时解决之后的第6天，小区业主和物业双方再次就成立业主委员会的问题发生了争议。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10月的报道。 10月17日上午，丽泽西园小区的部分业主志愿者在小区居委会门口拉起了横幅，呼吁居民积极参与成立业主委员会。物业的3名工作人员带着剪子赶到现场，试图剪断横幅，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最终由警察出面调停。据在场的业主回忆， 到我们居委会门口把我们业主打出来的条幅强行剪断，想要抢走。 丽泽西园小区业主代表在业主微信群里发布了成立业委会的号召，在小区内居委会的办公地点收集和整理相关信息。10月18号下午，记者来到业主信息收集现场，一个小时内有大约30户业主到现场提交材料。 这好事啊，是吧？这咱小区这物业烂多少年了，要不然昨天我就过来了，昨天那个没在北京，今天刚回来。 据业主代表金先生介绍，截至10月18日，已经有300多户居民提交了申请材料，约占到丽泽西园业主总数的12%，已经超过了成立业委会流程要求的5%居民递交材料才能提起申请的门槛要求。更多的困难则是来自业主难以形成有效组织，而物业公司也以种种理由予以阻碍。记者向丽泽西园的物业公司询问了对于业委会成立仪式的态度，物业公司郭副主任质疑了业委会发起者资格的合法性。 下面上面模范业主，只有模范业主才能筹备主成员，他可以从啥呢？从那个不欠物业费的好的居民里面挑选成立业委会，支持咱物业的工作，监督咱物业的工作，我非常支持。 但物业领域专家孟宪生律师认为，物业公司的说法于法无据。 目前呢，北京市的相关制度，就是包括这个政府的这个行政法规，还有这个指导性、规范性文件，都没有做具体的限制。 目前，丽泽西园业主已经完成了收集信息的步骤，正在核实和整理的阶段，月底前将正式向街道办提出申请。 听众王先生打通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刚买3个多月的奔驰商务车出现故障，竟然不给保修，他希望 4S 店和厂家给个说法。 我们6月份新买了一个奔驰商务车，刚跑5000公里，跑高速，然后他那个车上那个门条啊有点活动，跑着跑着就飞了。 4S 店看也不是我们的责任啊，他也承认，然后就是不赔，不赔的理由就是没旧件。 热线编辑随后致电奔驰利兴行花香桥 4S 店，销售张旭也很委屈，他说车能不能修是奔驰中国的厂家说了算。 就质量问题，我们要找奔驰那个厂家跟他们说，赔付是由他们来赔，所以我愿意让他把这条赔给您。可是现在我想很多办法，这是一个外观件的一个破损，一般的外观件是很难赔付的。 按照我国车辆三包规定，汽车保修期是3年或10万公里，以先到的为准，整车保修。但奔驰中国客服说， 就是按照三包规定的来讲的话，主要部件的话应该是3年不限里程的一个保修，但是外观以及其他的一损耗部件，它是需要经销商，也就是您购买的这个经销商，他这边会做一个详细的判断，是否是产品质量本身的问题。 因不能提供损坏的车辆部件，现在责任也无法认定。王先生觉得这个理由有点强人所难。 那我们在高速公路跑飞了，我们哪知道？再说掉了之后，我们高速公路也不能停车，也不能去检去。我这新车它就不应该掉。 对此，奔驰中国客服说，以厂家的回复为准。 那么厂方这边给到的最终的一个回复是说，不能索赔的话，那是需要您自费来进行维修的。 买车容易修车难，恐怕令不少车主头疼。卖方制定规则并享有最终解释权，单个买家在遭遇纠纷时就显得弱势。如何提升消费者话语权，可能是商家今后改善服务质量的关键点之一。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初日、王博，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600、500， 免费的。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利汤路利水桥北的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事故正在处置，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避让。 农行信用卡分期，享受生活好容易。 即日起，在协创装饰、精英英语、苏宁电器用农行信用卡分期付款，享超低手续费优惠。 农行信用卡真的超赞哦！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惊喜连连，惊喜连连，即日起全域交行借记卡信用卡关联自动还款，当月还款100元以上返零头，累计月份越多返刷卡金倍数越高，最高可返249元刷卡金，详询95559。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